Thank you. 沙发，既然能在你走后变这么空荡，梦的结局的每个晚上，心却在往事里面流浪。情绪太满，我跟黑夜讲话，可是没有谁安慰回答。否认不了 I miss you， 治疗了冲动，让幸福开通，但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，被回忆淹没。浮云迷失了方向，对爱情有着太多想象，才会怪对方让人失望。否认不了爱你冲动，让幸福开口，但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，被回忆淹没。爱恨常常为了同样抵抗不了 I miss you， 最初的冲动会召唤笑容，但最后的冲动无法再回头，只剩下 开始，未来没有终点，这是希望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，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掠过就辽阔的原野，掠过夕阳里的远山，

是我快乐的时候，听见你的问候就能让我更复活。你的忧愁就等于 my rainy day， 当你不再烦恼，我的世界里 sun will shine。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？我不相信，连我自己都不说。怎么会一如既往见的回忆？ I just can't help it's automatic，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，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。就算别人说我不清醒，我却宁愿情不自禁。 I feel so warm， It's automatic，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，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？我不相信，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，对一无条件的回应。 I just need you，想要更靠近，只为爱活着的人，谁会比我幸运？情不自禁，我不要清醒。Oh, oh, yeah, I feel so good, it's automatic. La di la la la la la la, I just want to be with me. 中间有一颗伤思念忘不掉，红了眼，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等你在他身边，深情的期限已有一千遍，把我的世界都给你也心甘情愿，最后祝福要你听见，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，能够睡得很甜，我就会一整圈，用我的声音交换你幸福到永远，孤独与孤独我都眷恋，从今天到永恒的明天，我的爱不会变，无尽的期限泪流一千遍。随的祝福要你听。